欢迎回来，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啊，当时刘若英是留着短发，背着一把吉他在这个湖边啊，那种背影看起来非常的流浪潇洒，但是又充满勇气。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追求爱情的时候都是那么的勇往直前，那么的不顾一切，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为爱痴狂。嗯，下面这首歌是来自伍佰的《浪人情歌》。 不要再想你，再爱你，当时间悄悄地飞逝，抹去我俩的回忆。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将它随风去，将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Lonely, lonely,

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这里是音乐留声机，我是周琳。那么听到这首歌啊，我突然会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南方和北方人过冬天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我知道的是南方是没有暖气的，但是北方是有的，对吗？然后我就搜了一下，没想到在网上很多人都对此展开了讨论。有人说这个北方人以为南方不冷，但是呢南方人以为北方人不怕冷。没有想到啊，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也是北方人，是东北的，但是呢他去到我们家乡，也就是长江以南的这个地区啊，去到这边以后呢，晚上睡觉还得开着这个电热毯，你们敢相信吗？所以呢这就是南北有一些不同。所以请朋友们如果有这个关于南北过冬的这个不同的差异的想法的话，可以告诉我，通过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的扣，可以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呢也可以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另外呀，我们这个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大家也可以点击下方的逛商城来查看你想购买的商品。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伍思凯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哎，这位朋友他说啊，北方人的冬天是外面好冷，我们赶紧进屋吧，南方人的冬天是屋里好冷，我们赶紧出去晒晒太阳吧。看来还真的是不一样，因为北方屋里有暖气是吗？我听说啊，在暖气特别足的地方，有些人甚至是只穿这个短袖和短裤啊，真的是南北两重天。还有这个说，我在南方穿着貂，你在北方露着腰，也就是我刚刚说的这种， 有的人家里的这个暖气特别足，所以穿的比较少。但是在南方，如果到了冬天不开暖气的话，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冷。所以有一些人啊，到最后只能开空调了，或者是开这个电热毯，或者是抱的这个热水瓶，反正各种只要能保暖的，能够保护自己的都上来，但是仍然很冷啊，真的只能靠抖腿了。好，下一首是来自关淑怡的《地老天荒》。 成败未必分胜负，好丑正邪始终太难辨。情人在世间价值很可定，纵使不可前清楚，若爱得深，不需得过问。情在你我梦里，心因心已无憾。 来自关淑怡的《地老天荒》。那么这位叫做大嘟嘟的朋友，他说我要点一首来自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是要送给自己的好朋友吗？来，这首陈奕迅的《最佳损友》来送给你。